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奶奶，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因为红色。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剛才啊，大家辛唔辛苦啊？ 哦，正咯、啊， 聽過兩節啦。 點解辛苦？你辛苦喎、啊，其實係你辛苦。 哦，咁聽嗰啲都話辛苦嘅，講明有啲講明今個禮拜唔聽嘅大佬。 係咩？咁要咁要 really 咩身份？ 係啊，我哋啊，咦啊，我哋呢節都有嘉賓嘅。 係啊， 嗱呢節要聽啦。OK， 呢個都係電影界嘅四方。 戴四方眼鏡，戴四方眼鏡， 四方眼鏡嘅張錦晴 ，OK， 係啦，咁啊， 係同阿慶姐完黑一面添嘛，張 Sir， 係啦， 哎呀，唔係，我成日好想係見翻佢十幾廿年前嗰個 記者嗰時候， 係啊， 你想見佢㗎？ 我諗前線嗰個時候， 我早出聲啊！我哋諗住， 而家唔使， 我諗住，我諗住，即係我驚你有啲咩激動嘅行為啊，啲激進嘅行為，所以我特登等佢走咗先 call 你嚟啊！ 我驚佢係啊，如果唔係就幫你哋趕行唔好啊， 係 咪？搞到佢拍台， 唔係我哋就係失敗咗，因為有啲網友係希望我哋可以令到佢拍台走， 咁又冇意思啊！ 冇拍台 嚟做咩？ 冇錯啦，嗱，但感情又講嘢，喂大佬，如果即係我唔明有啲網。有啲即係係咪心理變態？ 唔係花生嘅。 即係你如果你想睇咩啫？我咁辛苦請佢上嚟， 係 你想我睇到佢 為咗拍台 第一次就爆先啫， 咪咯。 第二次 唔係你如果係你出句聲，我咪揾我揾人，我咪搏阿興姐跟住揼實佢咯，咁都有得啫。但係唔係咁樣，我請佢上嚟，梗 係 即係我哋嗱，我講少少啦，即係做呢個訪問，其實咧就我係兩個目的嘅，真係兩個目的嘅啫，就係第一個目的就係。盡量俾阿興姐去講佢相信嘅嘢啦。 係 ，OK， 佢相信嘅嘢就唔等於我相信嘅 ，OK。咁我希望可以達到第一個目標啦。第二個目標就係、是、即係點講咧？第二個目標係 認識佢 嚇、啊， 認識佢， 深入了解。 咦，我突然間想諗唔起。 我講句先啦，如果你諗唔起個 嚇、啊，你講先啦。 唔係我嗱我網點嘅講少少啦。第一次訪問頭我都講咗少少啦。咁我咧多謝，即係點解會有一個訪問我就唔再長講啦。咁但係我想講就係、是、第一樣嘢初時接觸興姐時係冇乜概念啊對個訪問。 嗯， 即係究竟點做咧？冇乜訪問。咁最尾、 啊、突然間咁 係咁啊 ，confirm 傑斯 OK 啦。咁啊同你喺度傾啦。咁、我又聽翻佢嘅做咗另一啲訪問啦。咁我聽翻其他一啲節目嘅。訪問第啲名人嘅訪問啦，有時政界嗰啲啦，咁我再睇翻資料就其實嗰時先發覺，但係初時有個意念就咁講，興姐冇理由唔值得訪問嘅，我真 係 覺得。 啊，我記得我記得我講先，我第二個目標其實就係想俾大家咧，即係認識多啲，即係劉永興究竟係點樣啦？ 係， 即係我諗特別係年青人，我諗即係因為今時今日大家講起劉慧卿。就爆粗㗎啦嘛，咁我哋頭先我哋都盡量唔爆粗啦，而家呢次可以爆粗㗎，咁就咁但係就即係咁，但係我覺得人唔係淨得一面嘅，咁你即係譬如話，即係劉慧卿曾經都靚過啊，曾經都 cute 過啊， 唔係啊，即係 同埋佢同埋 嗱青春過， 同埋認真嘅佢大佬佢整個人生其實佢都你唔好你同意佢唔同意佢好啦，咁佢又真係幫香港係做 嗱我咧就我就唔係我唔道德 上面，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咁樣表達劉慶姐點樣幫香港人，而係作為一個，即係佢係好勁嘅，其實佢嗰時候，即係佢做記者嗰時候咧，即係佢點樣去讀嗰啲個學位啊，然後去到嗰啲工作崗位上邊啊，去訪問嘅人啊，佢啲報道係有影響力嘅嗰時候做記者，即係我覺得呢啲係 BBC 年代啊，嗰啲咁樣。 即係你當然而家立場上完全唔同意，我都唔同意佢，我哋都唔同意佢。 揾食啫。 咁同埋我哋 唔係揾食都可以，唔可以可以唔使揾到咁咩嘅，咁不講嘅之後 咁。唔係咁，同埋我哋同埋我哋做。 而家基本上博第三次。 吓、啊， 我第三次佢 唔会听嘅系嘛？日理万机啊，兄姐，唔系我哋应承咗兄姐咧，就 send 翻头嗰两次俾佢嘅。你咪捻 send 错 send 咗呢次俾佢， 有鬼头仔。 唔系第一，佢唔捻，佢唔 捻， 佢讲咗唔捻俾讲粗口噶。 系、哦， 我嗱我哋已经尽啦，即系同埋咧，网友发问嘅问题，我尽问噶啦，真系。 即系冇事。 即系我连最后我都要求埋佢，我话你可唔可以讲佢粗口？ 系啊， 因为你讲佢粗口，有人会捐笔上打。系佢唔肯， 唔係佢問捐幾多 嚇？係啊， 佢梗唔肯啦，佢壞人。 係咯，咁啊，我哋直嗱嘅，我記得就係有啲問題我哋冇問到啦。嗱，嗰啲問佢咩四方西嗰啲咧，我真係全部 skip 曬，好多人都想問。有咩問啊？佢個閪係咪四方形啊？嗰啲咧，大佬， 黐線， 你咪鎖死啊！唔係阿 Jason 啊，大佬呢啲係咯， 人身攻擊嘅嘢 係啊，唔好咁啦，真係你都要考慮我安危啊，大佬！屌你大佬，呢度做節目冇錢噶， 買下次網友自己問佢咯， 保險都冇買啊，都係。 佢話想搞封煙噶嘛， 係嘛？係啊，喂，嗱呢樣嘢好啦，我哋料到啦，嗱阿興姐咧應承我哋兩樣，佢搞網聚都冇問題， 係啊， 叫我哋。拖曬啲網友兜口兜面啊！你咁叻，你自己問佢點解四方形啊？你都要我問啦。OK， 咁我哋都盡量問曬噶啦，大部分都 冇錯冇錯，都過程都做完之後就幾愉快。 希望啲網友收貨啦，嚇，即係我哋錄 聽， 其實我都覺得好玩嘅，唔好成日請啲我哋覺得啱聽，係好似阿張錦晴呢啲啱聽 啊嘛，係 啦，即係啱啱慘慘咁樣幹嘅， 我都覺得幾我相信係都係佢做咁多訪問都係幾另類，因為我都睇翻佢， 佢都覺得 fresh 㗎，其實 好多訪問佢咪有堅嘅就係嗱，今次我請到劉慶源啦，其實你對於呢個政有啲咩，即係好一般， 好 official 咁樣， 唔係通常就係扮安全就但係其實扎曬馬㗎，係啦 ，其實佢啲咁嘅老江湖咧，你即係你喐你有少少地想去嚼佢咧，佢就一定會 係啦， 同你辯論，咁冇乜意思嘅，我覺得 係。OK， 咁啊，最後希望大家中意呢個訪問啦，係 啊， 我哋都係不定期啊，冇咁勤力啊，個禮拜揾嘉賓嗰啲，你又去第二個台啊，冇揾我哋啊， 咩台先？咩台先？ 唔係 咯，我今日都有三位嘉賓啊，係我噶嘛，我今日都有的。種份種啊，感情喺度啊，呢啲都係貴賓嚟嘅，大佬唔好睇少啊。 唯一咧就係幾，我就以為佢會去上海，係咁啊。 係啦，我哋嗰日就諗住佢會上海嘅，原來佢就唔去嘅， 派幾個馬仔去嘅。 係啦，咁所以就派咗幾個馬仔去啦，陳碧雲同埋啊， 黃碧雲 同埋啊， 善仲佳係嘛？ 善仲佳係兩個友去啦。咁我老友幾好多網友就 你老友去唔到啊， 就 係啊， 係咪長毛點？咁大家知道啦，我哋聽緊我哋呢個節目就出街已經知道長毛就星期六晚嘅凌晨就返返嚟香港㗎啦。OK， 咁就因為帶咗好多違禁物品啦， 係啦，真係唔啱啊，真 係 真係唔啱。 咁我就唔明點解咁多人查要查， 佢帶都話帶煙帶酒冇事㗎啦， 係咯， 真係嗰啲嘢， 喂，真係好奇怪嘅而家咧，呢啲都係違禁物品， 梗係 係咯， 唔係都係啦，即係好似你帶《蘋果日報》都唔准入㗎啦，如果《 蘋果日報》 係啊， 係咩？啲冇人理你嘅而家， 你得過咩關嘅啫？你過深圳關又冇人理你啦。 以前咧分幾個階段㗎。最初嘅階段咧，《蘋果日報》係敏感嘅報紙，咁咧就一收到咧，唔係一 充公 到就梗係充公啦。第二個階段就係咧，已經唔再敏感啦。咁啊，但係都會收你份報紙，因為 自己睇嘛， 係啊，小風扇啦，係 啊。 而家 就抵都唔打抵， 都冇興趣。 我睇藍啊，我睇藍都好過啦， 都好過啦，因為好易把上網就得啦，之類之類。 冇咗版風月版， 個都快啲收啊，阻撚住我。 冇咗版風月版啊嘛，冇咗版風月版。 係啊，冇即係冇人理。你嘅而家，但係蘋果 嗰時，你蘋果東方係唔俾噶嘛？ 嗯，係啊，我都知。 咁其實我就本來我就冇啊，其實我都唔係太過抱咩希望話喺上海會撞到啊長毛嘅。 係啊，正常。 因為我其實我都係禮拜。 一我先過去，咁佢哋原來留咗，屌留咗一兩日， 係啊， 我唔知佢哋做乜鬼，咁而家就連嗰一兩日都冇埋啦，冇哥， 咪佢預咗啦，佢帶得呢啲嘢， 係啊， 佢其實預咗噶啦， 都係一個姿態。 我諗佢一過海香港海關嘅時候咧，香港嗰啲關員就開始落盤啦， 係。 拾翻嚟， 拾翻嚟啊！ 坐飛機，翻翻， 系啦， 系 封幾多 啊，大佬？直情真係搞唔掂。 去到應該一倍三 嘅，係 啦，唔係好得意嘅。佢話嗰啲即係聽翻毛哥講啦，咁佢話帶嗰啲嘢好敏感，咁唔知咩敏感啦？ 一件衫咯，敏感 件衫同埋一啲 仲有啲信咯， 要閉存。 應該啲信有菌啊，所以好敏感啊。 有封寫住，有封咧。即係唔知係咪我俾佢啊？名冤信啊嘛。 係啊係啊，有個廠東莞廠佬啊，我諗係咪你寫你俾佢咧？係啊，佢講明話有封信係東莞廠佬。 我揾佢幫我名冤係嘛？係啊，咁啊，原來佢都識啲東莞廠佬，你幾慘？ 唔係你咪名冤個通係話幾時先開翻呢場？ 先有歌唱。 所以我一聽完呢單嘢咧，我即刻喺度諗，即係可能即係自己本行即係做翻宣傳啊，係咪有？開始就係習慣轉彎咧，死啦！我一路好矛盾啊心情。如果喂，屌你著件唔知咩球隊嘅波衫64號咪得咯？ 係啊， 即係幾個人著？吹啊， 都已經玩到 係咯。 唔係啊，咁阿長毛都有解釋㗎。佢有一個係有封信係咩咧？佢話拆開幾個咩運動咁樣咧？死我真係尋晚我睇佢嗰個落機嗰、那個，佢話你拆開三嚿嘢。是冇嘢嘅喎，運動人日都做啦，日日咁樣，即係講啲咁嘅嘢，好搞笑。係啊，咁但係不過我哋個國家冇乜幽默感啦，咁同埋就係、是、其實都好嘅，咪睇下大，即係睇下呢個中國，講嘅叫人哋發夢啊，又乜又乜，你幾多禁忌？即係我哋嗰啲，我哋香港議員上去嗱，你睇呢幾日第一日上去上到去，嗱長毛第一個上唔到啦。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晚我今日 跟住兩個走，何秀公 度有兩個議員咧，喺個酒店度，我唔記得邊兩個啊，麻甩佬嚟噶，唔係一男一女啊，又唔係偷情啊，咁咧然之後咧就即係舉例，譬如阿的議員，咁啊夜晚11點喎，咪夜晚11點後11點零鐘啦，佢想過嚟啊傑斯議員個房嗰度，大家傾啲嘢啫，嗰間酒店房有人同佢講，你唔入得阿傑斯。議員間房度嘅，因為已經過咗11點啦。過咗11點咧，呢度咧係唔俾人咧，你只可以翻嚟自己房。喂，屌你老母，咩事啊？而家 軟禁咯， 屌你老母，仲翻咗30年， 你太上綱上線啦，迪。 屌你真係 11點， 係啊， 嗱你唔可以亂咁帶啲女上嚟㗎，即係啲嚴啲嘅酒店啊 ，Grand Hyatt 嗰啲， 係啊， 而家第三點你唔可以 同性喎， 咩同？我唔理你玩邊科啊，嗰啲你就唔可以帶嘢上嚟， 即係我奇特咯。你知唔知做最後係搞到阿的議員同阿傑斯員企喺嗰個酒店嘅冷巷嗰度喺度傾嘢喎？屌你老，喂！屌你即係咁樣你唔好請我去啦即係如果你請我去去你屋企咁多禁忌㗎咁你而家嗱仲有就我真係今日唔記得曬議員名啊 你講咩事 仲有兩個咩 你講咩事先 仲有佢交大又去唔到啦交通大學嗰度又去唔到啦跟住仲有有班又派傳單又派唔到啦喂乜撚都做唔到嘅時候即係咁你請得呢班人去你預諗咗係 喂咁我又調返 轉你就淨係諗住搵啲考察嘢 唔係但我調返轉咁講喎 掹實佢 唔係其實老實講開得出到嚟就預諗咗去戇鳩㗎啦上到去你問我嘅係即係由香港呢邊政府講嘅又喂搵你哋可以上去開始咁成件事根本就係你都預諗咗佢係乜撚嘢都做唔到㗎啦 係啊 其實係我又覺得一場 show 嚟 嘅人有冇期望 你對梗冇期 望呢班代表我哋 嘅梗冇期望啦你問 期望 唔係你梗冇期望你問我嘅係就根本就唔應該陪佢去玩呢場 show 你夠撚膽嘅就話屌你泛民全撚部唔去又唔去不過你見到嘅就係即係呢個又要講啦即係講返劉慧卿啦當日佢哋話要開會嘛每個黨有唔撚同嘅規矩喺度嘛我哋鍾意開撚完會跟住然之後遲俾錢我哋自己俾嘛屌你根本就係基本上係你有一扎人就一定要上去一扎人就 冇乜所謂咁，你都唔撚團結嘅到最後， 嗯， 即係你係你成件事基本上就係 啊，又搞咗兩三日咧，又唔知邊個上去，又話依個又上去，又唔上去，跟住有啲人又撐阿長毛翻嚟，有啲人唔撐，唉，你搞嚟搞去咧。都搞到翻嚟啦！ 唔係當兩三日 吉，成日 當兩三日前啊，譚志源講話民主係基本上一個口號嘅時候，咁你大家就明撚白曬呢嚿嘢係有鳩佢講就算㗎啦，寫乜撚嘢都好都唔撚使你㗎啦，係啊！ 唉，所以都係唔好嘥時間講呢啲嘢， 係 即係所以唔怪點解我連啲議員名都噏唔到。 喂，但係要講另外一單嘢先， 係 我知道想講其他嘢。琴日有隻獅子跌死咗。 哦，喺海洋公園，海洋公園都有獅子嘅真係。阿錦晴之外講咩？ 叫獅子嘅，我真係唔知道我哋有人跌落嚟。 我哋 即係話冇壞。 我哋領導人話而家獅子瞓醒咗啊嘛。是啊，咁你以後唔好成日用嗰啲咩蝗蟲咁難聽，係獅子，係啊，咁啊點啊？咁呢個獅子死咗咁點咩？ 唔係 欄杆， 你又想幸災樂禍 咯？唔係，我就覺得坐點可以坐喺度跌死咗嘅。 哦， 你唔覺得好奇怪咩？啲嘢 你殺咗又會爬樹噶嘛，大佬？ 佢坐喺度，佢坐喺度俾人，佢坐喺度影相啫嘛。 係咯， 跟住 涼咯， 跟住跌撚死咗啦。 好啲啊，好啲啊，可以啦，可以兩噶。 咪好啦，周星馳我都成件事係。 但跌咗去邊度啊？ 跌咗落去十幾米 系啊， 系啊，搞到第日晚鬼咁啲咩鬼啊 ？Halloween 唔使搞， 就真系唔使 就喺嗰度， 就真系唔使请鬼搞。 所以如果有內地聽眾，你同啲朋友講，即係好危險嘅香港，其實即係 係啊， 海洋公園都 又唔好嚟啊， 唔好嚟 啊，係啊，高危嘅海洋公園， 隨時會死 啊！唉，冇咩發表啊，呢啲都真係。嗱，我哋今日揾下感情嚟嘅，咁樣嘅， 係 OK， 係真係有嘢講嘅。 嗱，約咗好耐啊， 今約好耐啊，大佬等到今日啊。嗱，我哋個節目就星期日出街噶嘛，即係日出街咁啊！今日星期日 係 嘛？星期日就如果有啲朋友下載北上頻道嘅時候，應該就可能係睇完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啦。 上咗首歌添。 咁但係我哋錄音嗰陣時咧，就未有電影金像獎，我哋就未試過嘅。 冇錯。 咁我哋就我哋之前又曾經講過啲奧斯卡啦 ，OK， 講奧斯卡咧冇乜難度嘅，即係對我嚟講，即係一條友搭多半個咁樣搞掂一定搞到。 哇！但係講香港電影金像獎有冇難度先？ 四個人加埋都有啲難度，真 係都有啲難度。 係啦，冇錯啦，因為啲電影太有水準。 第33屆 太多啊！ 赤化電影金像獎， 係咁，所以咁我哋又講下啲香港嘅電影金像獎。 其實好悲㗎，就 我哋試下就預測啊，睇下同。出嚟嗰個結果，即係又吻唔吻合啦，又或者可以講下，即係大家對今屆啲電影有咩感覺啦？感覺就係冇感覺， 冇乜感覺。 係啊，喂， 唔係講咗先，有咩？ 所以我哋就今日揾啊感情。 咁我哋咪講電影人嚟㗎嘛？我哋有揾投票喎。 唔係，我舊時有嘅，舊時係最後，我做咗兩三屆最後一輪，好多年前嘅，即係最後一輪選咗個名單，跟住我哋。即係最後選嗰啲嚟嘅， 係 咁就咁可能係因為我喺張紙嗰度，我又寫一啲我嘅評語啦， 嗯， 咁就跟住就冇， 係咩？唔係就即係人哋打個人哋就打個 tick， 你就要仲要寫啲評語， 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有啲獎，即係我係咪可以又學習有一個即係重決嘅制度咧？即係當如果唔係真係有值得選嘅戲嘅時候，其實係可以重決㗎嘛？ 咩叫重決呢？ 即係有 咗空咗， 即係你就算唔好話咩咧，大陸都有㗎。 係， 佢真係譬如最佳女主角，我嗰次參加百花金雞百花，我唔記得係邊一屆啦。 係， 佢哋咧就係有個女主角咧係重決咗嘅。 嗯， 因為咧嗰啲評委覺得，喂，即係選唔落大佬， 幾個都好難， 係 呢個正常啦。 唔係，即係一嚟可能 咁大膽咁樣大陸嗰啲評委。 喂，佢依啲喺有時喺藝術上有啲嘢咧，佢哋又有呢啲咁嘅空間。 係咪幾個女主角冇培訓 過？培訓過， 係咯， 培訓過，好專業嘅培訓。 培訓不足， 係啦。 我覺得依啲諗歪咗嘅，去到依啲位咧。 喂，我哋啲新聞， 佢哋又 係咁樣諗嘢 嘅 喎。 佢又唔夠大膽嘅， 係。 即係如果佢哋冇培嗰啲咧，連提名都冇啦。即係如果可能， 咪培訓不足咯。 即係我哋有時覺得佢哋喺睇落啊，即係睇落套戲咧。即係我哋都有聽翻啲評委嚟講就係，哎呀，真係很撚爽啊！ 啊啊，即係慢慢殺傻啊， 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就重決啦。咁、嗯、其實依樣嘢咧，喺外國都有試過嘅， 但 係過就唔多。 咁點啊？嗰屆就冇咗噶咯，圓空佢噶咯， 圓空佢。 但香港唔會嘅， 好、哦、難。 香港唔會，因為咧就唔夠熱鬧啊嘛，氣氛就覺得好似冇打得咁好嘅。 唔係，但你問我，我又覺得幾。即係幾除非 好難， 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唔，又我覺得唔需要特別重，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擺得候選，你就應該有資格去贏噶嘛。 係， 即係一係就你就一係就全部名單都唔 OK， 即係咁樣。 咁佢咪佢咪係我唔知啦，你覺得佢有資格咯？ 係、啊， 跟住再選嘅時候， 但你幻想啦，如果你某一屆電影金像獎為最佳男主角袁空。最佳女主角袁空 都冇得大鑊個大佬， 咁你咪自己要檢討下咯，唔係淨係即係其實一種係避免一種成日都自吹自擂，真係去向呢個學術致敬啊，即係有要有根有據啊，唔係亂 咁，所以你就自從嗰次之後就即係冇揾你投票啦。 我 多意見，多口水 啦。你咪提議過呢啲嘢啊？ 我提議過下啦。 哦，咁唔怪之啦。 即係張紙嗰度類似寫過喺。 你咪仲寫埋，可唔可以唔好再揾曾志偉做主持 啊？咁又唔咁呢個冇，呢啲好自由嘅呢啲嘢。 你有冇試過被提名過？ 我冇 試過。OK， 所以冇 未夠班咯， 好冇代表性，我覺得好冇代表性， 撞唔到啫。 未夠班， 特別係男演員，你今今時今日先廿零歲，屌你真係，你入世都未深，大佬你嗰啲打好多攞影帝嗰啲，成六七十歲先攞噶嘛，仲有排你捱啊真 係。不過講翻今年咧，阿張 Sir 你講完未？你又冇 嘅。喂大講下有邊幾套？ 唔係，我想講翻咧就係淨係最佳電影咧，我都覺得幾。幾灰其實今年係， 最佳電影灰咗好多年啦。但係呢個又問下， 我之前但曾經即係譬如話上年，記得上年嗰最佳電影咧，我就揾阿張 Sir 咧， 你灰咗集先， 咗集特備嘅， 係 寒戰啦， 哦寒戰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時我都唔知佢係咪攞最佳電影，唔緊要啦咁樣。但唔係，我覺得即係譬如睇翻上年最佳電影，有一兩套我都覺得都譬如有啲香港味啊，都可能譬如有啲誠意啊。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今年 五套其實你只係有一套，嚴格上大家會如果譬如話即係二脫台啊本土撚嗰啲咧，就一定就係撐一套嘅啫， 黃毛派 啦，因為嗰度標明係本土噶嘛。咁你另外嗰四套啊，直情 係合拍啦， 一代宗師都算係啦， 算 係。係咯，西遊降魔篇就簡啦，就係搞笑啦，屌你，即係入圍都已經，唉，等陣先講啦，因為仲有掃毒， 係。 我諗 掃毒激戰都勉強， 我好似睇個吸毒同戒毒係冇得睇掃毒喎、啊， 宋慶峰啊嘛， 好 似、有好多個名嘅喎， 係啊，好多係啊，掃毒 ，OK 係咯。 激戰都 算係，真係好難搞， 制同 係啦， 激戰啊咁樣嗰啲啦，嗰啲咪合拍片啦，咁所以嗱五套 激戰係合拍片啊， 激戰係邊個合拍片？ 激戰好似 哦 本土啲喎，激戰算 係咯，激戰 都 算 係本土啦， 本土啲佢個主個兩個男主角都係咩嘅？大家熟口熟面嘅， 個女主角好似講普通話喎， 又 係反映出現實嘅感覺咯。 OK 係咯，幾好喎呢套啊，咁又咁啊係咯，嗱呢五套。所以五套我哋都冇，但我 嗱一代宗師啊， 一代宗師我有睇啦， 係 阿傑斯哥 西遊狂魔篇有睇啦， 係 狂舞拜我冇睇嘅，掃毒我都有睇， 係 激戰我都有睇，我冇睇， 唉真係慘啊！嗱，即係唔好怪我哋唔好太唔係太專注，我記得我做奧斯卡嗰陣時咧好撚班閉。啱啱噏曬出嚟，屌睇撚曬啦，第六套睇撚埋啊！係呢度咧慘啦，申報利益先嚇，我就睇個一代宗師啦，睇個狂舞派，睇個激戰啊，都有三套 咯， 係啦， 都講到下嘅。 唔係啊，最大問題 掃毒 咧，屌咁你狂嗰個狂魔派狂魔篇， 狂魔真係冇勇氣睇喎，大佬咁都屌啊！ 喂， 係 佢。起碼好過甄子丹嗰套西遊記啊嘛！ 哇，真係一山還一山高啊！ 我聽西遊記真係唔想睇㗎啦，即係除咗徐克嗰個拍我就會睇囉。咁你掃毒其實我睇咗一半嘅。 哇犀利 吓， 犀利！ 唔係睇咗三分一到啦，唔撚知，我真係唔撚知佢想點。係啊，三條友㗎嘛，我記得好似，跟住張家輝做差佬㗎嘛，我記得，類似咁樣啦。 哦， 好似係向即係拍法就感覺啦，有啲場面咧就向呢個吳宇森致敬嘅。 蝙蝠啊，白鴿我都未見到有、啊。 未白鴿，但係喺圍埋就係 三兄弟嗰啲咁樣啊，咁開咩誓要去入刀山咁樣樣嘅嘢， 咁開槍嗰啲啊。 屌你，咁 即係喺個卡拉 OK， 你向林嶺東致敬都得。 但賭上都係啲戲都係不嬲，都係咁開槍嘅咯，其實都。 蘇毒。 賭上嘅咩嗰度係？ 賭上啊，係陳木勝。 咩啊？陳木勝喎導演，嗰個冇同賭上冇關喎。咁老闆我嗰度咧個老闆我識。 賭上嗰套呢 嗰個獨戰啊，屌！ 係啦， 係咯，好 話開始搞佢，搞你啦！ 嗰個獨戰， 林小明你識唔識佢啊？ 救命！林小明，我老闆，係咯，老闆，我拍我嗰陣時，我拍嗰套。 老闆，我真係識於微時啊！老闆係啊，老闆好熟㗎，係係啊，同埋以前啊，以前啊太太啊唔得啊，佢兩個而家好似離咗婚係嘛？好似。 唔知咯， 阿趙小姐啊， 好似離咗， 趙小姐離咗婚啦，係啊，以前唔俾人叫做林太㗎，一定要叫趙小姐㗎。 哦， 阿趙小姐好有， 即係已經有隱喻㗎啦。個婚姻， 趙小姐有兩個啊，有兩個日事，唔係嗰啲咪叫日事啊？哇，今日成日講錯嘢， 爆嘢， 即係兩個以前嘅古仔啦。OK， 以前我同阿趙小姐好正㗎。咁啊，即係阿林小明個太太啦。咁啊，以前咧就請親阿趙小姐食飯咧，無論你係早餐啫。午飯因為晚飯一定要食魚翅嘅，佢好中意食魚翅，佢、就成日同人講我一日七餐都可以食魚翅嘅， 哇， 好犀利嘅魚翅狂魔嚟嘅。咁咧仲有咧就係咧，仲有一樣嘢咧又啊好印象深刻嘅，就係趙小姐成日咧就話帶我老公去中國城啊，帶我老公去啊咁樣，佢好鼓勵人帶佢老公去中國城。 點解咧？ 咁啊？ 點解咧？ 因為佢老公成日喺面前話係我唔會去啲咁嘅地方。 係啊，咁我就真係唔係咁啊，梗會後面有補白一句嘅。你唔好要我老公找數得㗎啦。小姐嘅性格嚟，好正嘅就好嘢，系啊，好正啊！不過好耐冇見阿林生啦，真係。 好嗱，依個最佳電影你睇過幾套啊？ 嚇，我三套啦， 有三套， 兩個字嗰啲冇睇， 係 啦。喂，個問題咧，我想講，即係譬如奧斯卡，你睇過，你會好強烈意欲去推介咁。 同埋我哋會講到電影，你睇我哋而家跌跳曬。 唔係點解？我話即係點解值得佢拎嚟講咧？就係譬如我哋有時我哋都會節目都講下電影噶嘛。係 啊， 我哋在座幾個都係中意睇戲噶啦。 冇錯。 有時就覺得啊，譬如話推介啲內地電影俾啲香港嘅聽眾，或者推介啲香港電影俾啲內地聽眾咁樣。你睇呢個最佳名單，即係呢個得獎名單， 冇感覺㗎。 狂舞派我都覺得係都即係香港朋友未睇過都值得支持啊！我直情我都唔係好強烈咁去推介俾內地朋友。 我嗱喺有時又對唔住啦，嗱如果有啲朋友聽咗京城咧，我又想重複一啲少少嘅説話，因為我覺得咧阿感情啊，唔會有聽咧，我都想喺感情面前講句，即係你頭先講緊嗰個就係個問題，就係話你話嗱，你問我，你話金像獎點解我哋越嚟越灰咧 ？OK， 我哋睇住佢長大嘅，即係我哋對佢有感情，我以前都有份參與成個製作都好幾年嘅 ，OK 都有份去嘅，諸如此類。咁但係你譬如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好多係灰嘅，第一就係睇到呢啲電影好灰啦，因為呢啲電影唔好講 quality， OK？ 呢啲係咪港產電影呢就已經有啲問題啦，即係已經有斟酌啦。第二就係、是、好似 Kelvin 咁講咧，就係話喂，我你啊都狂舞派係港產電影嚟㗎，你哋要大家要支持一下。喂，屌你老尾，大佬，我真係好撚反感，好反對啲嘢。今時今日即係你點樣對待香港電影呢？即係有你只有兩種嘢嘅，就係你可憐香港電影就嚟絕跡，咁你就入去戲院支持一下。又或者如果你唔支持香港電影呢，你係罪人嚟嘅，因為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OK？而呢兩種狀態呢，你都唔覺得係同套電影嘅 有關係 囉。有關㗎喎。到電影嘅質素好似已經擺埋一邊。 所以係啦，同個質素冇關係。 係本土嘅，你就要睇。你咪香港人你就要睇。喂，即係咁嗰套嘢好唔好睇呢？唔重要嘅，一定要睇。紅咩你冇理，總之嗰套嘢本土你就要睇。屌你咁嘅邪教嘅大佬。文化大革命啊，江青都未有咁撚惡啦。 開始近呢五年十年咧，就似呢種文化大革命嗰種咁嘅氣氛啦。其實係好戇居嘅，自己踩咗落文化大革命嘅圈套。 係啊， 就係咁咯，唔係按使事咯。 係啊，你睇每一年嗰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嘅製作嗱，今年我哋未知啊，因為聽我哋而家錄音嘅時候就聽日先做啦。係啊，睇下有冇每年嘅感覺都係咁嘅。 都係咁嘅啦。 司儀啊，出嚟講起嘉賓 嘅， 喂。 係啊，我好怕，所以 你哋要入戲院啊！你哋真係唔撚啱㗎，你哋做乜唔撚入戲院睇戲啊？啲戲院冇撚曬。 其實又 喂， 其實由翻版啊， 係啊，翻版嗰時 開始喺度講， 係咯， 就賴鳩啲翻版， 係咯， 搞撚到個電影業唔得， 係啊， 基本上我真係而開頭以為係，跟住我特登再去研究，因為嗰開始又翻大陸啊， 係啊， 識得啲翻版嗰啲老鼠嗰啲人去講翻翻版佢點樣支持香港電影，即係點樣俾錢香港拍電影，跟住就佢自己印個 copy 翻版。喂，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喂。我再追查翻就係、是，喂，我再真係認認真真睇每一套戲，嗰個時候，撲你一街，唔撚係關翻版事，係你啲戲閪喎。 係啊， 即係你， 喂，你而家事又證明到啦。 即係翻版商俾佢哋入一棍真係好慘嘅。 係啊，你而家事又證明到啦。你譬如你今時今日，其實每個人都有個習慣，如果你覺得嗰套電影係值得入戲院睇，基本上一定會入戲院睇㗎。 冇錯。 是不是你的問題有些電影真的你喂大佬你我做什麼要入戲院看先、啊、即不是錢的問題啊 是啊 大佬你真的有浪費我時間性 同埋就是我都明白我在香港我們做這行喂我都明白拍一套戲找一個老闆去支持你是很艱難 是對 這個是知的 是整個過程 但是不是因為你艱難拿到錢拍一套閪戲我都去看嘛 是啊喂同埋就算是這樣你想不是你大家想那個電影院的現狀是這樣嗎即是你想每一個影迷入到戲院裡原來是可憐你的咁你覺得開心咩？你咁樣拍到戲出嚟，原來個個都係可憐你嘅。 係啊， 屌你不如去做乞衣啦！你做乞衣仲撚快，係咪先？ 同埋有一年我記得好耐啦，阿靚攞獎嗰年 係， 哇靚 好耐咯， 一屆定兩屆？ 兩屆，起碼兩屆以上。 一屆 係啊，我UFO 年代。 咁有同期一套戲咧，阿劉亞麗同埋許芬做嘅《伴我同行》 啊，記得 選最佳女主角嗰，我真係睇曬嗰幾套戲， 係 阿靚個個都做得唔錯。但是阿許芬做嗰個馬姐， 係萬妹啊嘛，係啊講。 喂，佢真係做得好噶噃。 嚇！ 咁後來咧，我收下風問下點解會俾咗阿靚？ 喂， 因為 冇錯， 因為 等你講，我都 推動嗰個業界， 冇錯。 覺得許芬咧都年紀老埋啦，同埋亦都唔係活躍喺香港嘅電影界，咁所以唔俾。呢啲唔撚係理由咁啊，係咪先？ 可以證明， 即係我明白你哋有咁嘅諗法，我體諒嘅。 係， 但係你作為一個頒獎，你唔可以咁咯。如果你要咁嘅，我唔該你整多個獎俾我。 估唔到今日呢集咧，北上頻道咧拍台嗰個原來 係啊， 獎金 諗唔到， 唔係劉慧 欣。頭兩次冇拍到，今集拍翻俾你睇， 因為佢可能走啊，佢要開始有啲激走。唔係嗱，我想講咧就係咧，當年嗱佢頭先講嗰個故事咧。我可以證明嘅， 係 OK 我。我嗰陣時冇同阿感情接觸嘅，但係呢個故仔咧，我聽完一樣拍撚曬台嘅。嗰時因為我有份做，嗰兩三年啊，都有呢一種咁嘅聲音出嚟嘅， 係啊， 就係成個業界需要做一個 star 出嚟，嗰、那個 star 就圓靚靚啦。OK， 然之後咧就好多人去支持呢樣嘢嘅。喂，咁我話你選嚟做乜撚嘢啫？喂，你侮辱咗同一齊提名嗰扎喎。喂，即係咁樣樣唔掂喎，大佬。 嗱，我覺得咧， 九十年代嚟㗎，我記得，即係金枝玉葉嗰個年代囉。 金枝玉葉咯，係 咯， 佢兩套啊嘛。 總之佢攞過兩次嘅，但係我就唔記得係咪一二都攞，我就唔係好記得啦。 唔係， 變咗連續攞， 好似隔咗年㗎。如果冇記錯就 唔係新不了情定金枝玉葉啊。 兩套咯，你兩套咯， 係咯。 嗱唔緊要，嗱我覺得計算，即係譬如我哋成日睇翻啲奧斯卡，即係個工業去捧一啲 star 就一定有嘅，爭在捧得柒定係捧得靚嘅啫。即係你問我嘅話，咁可能你覺得。嗰次碰得衰啦，嗱我想講翻近少少咧，嗰、那個入戲院嗰度，因為可能好多，譬如你兩位就比較資深啲，咁嗱我係純觀眾嘅角度嘅啫，因為咧其實對上四五年咧，譬如話曾經有一年咧，我覺得係香港電影令到我係有翻啲感覺嘅 ，OK， 邊年咧就係打擂台攞最佳電影、 oh, ，OK， 嗱點解咧？ 嗯。 嗰年裏面呢記得我係數過有六七套港產片呢 林家棟嗰度 可以入去睇嘅、OK 我睇返最佳電影我諗返原來我五套都入戲院睇嘅 邊五套 啊嗰年就係第三十屆即係三年前 OK 打擂台敵人通天帝國 OK 嗰度唔係特別好但係我想睇下啲劉嘉玲同埋我覺得我聽聞徐克好返啲喎咁樣 OK 葉問二因為葉問一我鍾意葉問二我一半但係咁我就因為葉問一我入去睇啦跟住劍雨我都入去睇嘅。 係。 OK， 因為有吳宇森嘛。好啦跟住然後線人 吓，咁我觉得咁出嚟考试我都觉得 OK。跟住嗰年其实仲有我好中意就分手说爱你咁样。嗰年觉得喂，你其实我都是一个好普通嘅观众嚟嘅，即系觉得喂有几套我都觉得有啲特色，都想入去睇下。咁你睇翻今年，你我睇翻你咁多边套戏，我觉得我会觉得你系值得去入去戏院睇咧。虽然有两套我冇睇过啦，我淨係或者我上网睇啦，佢狂舞派我都觉得係 ok 嘅。一代宗师你要叫我揀过我都唔会入戲院睇。 一代我就入戲院睇。 我知我 就得呢套。 我讲过啦。 係啦，网上睇 㗎啦。咁我觉得係好即係 其实好难得㗎啦。而家呢你一年呢对我嚟讲啦，每呢样嘢因为睇电影好过瘾嘅。一年呢如果有一套港产片呢係值得俾我入到戲院睇呢，好撚叻㗎啦。即感情你有冇为一套港产片可以入到戏院睇？ 我要系收好多风， 系 先至咁， 系啦， 拣正星期二， 系啊系啊，同意啊呢样 平啲。 我而家就喺度收紧风咯， 同埋睇下 credit card 有冇 系啊， 红 van 系啊，但一半半喎，而家个民意个民意系一半半嘅。有啲屌到飛起， 唔 係 因為紅 van 個本身個故事臨尾係爛咗嘅，寫嗰個小說。 係唔係？你唔係呢樣嘢，我哋唔需要睇到個結局嘅，即係我同阿感情呢啲唔使我哋先睇。即係我哋好撚怕個感覺係咩？你一入到戲院，五分鐘至十分鐘到演講，要唔撚對路 啊！ 屌你， 激戰就係啦， 跟住喺度激戰，跟住就交戰啦，唔係激戰，跟住交戰啦。我走好唔走好咧？我俾咗七啊幾蚊， 高讀就 又嚟啦， 唱齊要去入都得。扑你 就系话冇错，黐捻线嘅嗰度扫毒真系阿林山， 哇攞 系识你都系咁话， 硬捻咗敲 系啊， 硬捻咗敲台好捻痛 嘅，唔系仲要听闻嗰度电影系好捻长嘅，我真系好难想象点样喺戏院可以睇捻晒成套扫毒可以出嚟嘅。你真係除非一路吸住毒一路睇嗰度掃毒呢咁就得。如果你攞即係打到啪下啲冰啊嗰啲咁嘅嘢呢嗨嗨地咁就有得睇嘅真係。如果唔係搞唔掂。激戰又係啦，激戰就帶咗好過掃毒少少嘅。睇一半到啦。一半之前 希望 開始唔對路啊呢個得。 掃毒有啲好嘅。有啲 piece 呢即係有啲場某啲場口呢佢有心思。即係會令你感動嘅，即係我覺得，譬如探佢阿媽嗰場，大家交換咗身份講翻， 我死啦，兄弟，我未諗睇到佢阿媽啲 反應， 係啊， 屌你，網上睇就已經刪機， 刪咗啦，我已經， 唔係佢係某啲場口咧係會煽到你情嘅，即係會眼濕濕嗰啲男兒女，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就唔得啦，又係一忽忽啦，一忽忽，同埋咧你睇到佢有啲我問翻後來啲人啊，原來佢都有咁嘅想法嘅，即係好似向一吳宇森有少少致敬嘅，即係玩嗰啲槍戰啊，即係嗰啲有啲吳宇森式啊，大家鬥指個頭啊，或者林嶺東式嗰啲，即好港產式。舊時嗰啲大師，我哋香港林嶺東啊，吳宇森啊，嗰扎嗰啲。有啲 taste 嘅開槍嗰啲新嘅想法嗰個時候，即係懷緬翻咁。 但係好抱歉咯，我真係聯想唔到咯。 係啊， 即係你而家唔講我都唔知佢係向吳宇森致敬咯，大佬。 有少少咯，但係唔高。 即係你亂槍掃射好多套戲都有。 但係從呢個角度咧，即係譬如你五套裏邊，你叫我都要嗱，即係雖然我咁樣唔準，即係唔客觀，因為我 唔係你講兩句。 我想講埋，你講先。 唔係，即係我你話向吳宇森致敬。你係要俾翻一種邵氏 feel 我睇到先得㗎。譬如嗰啲大佬，即係嗰啲有，其實你向吳宇森致敬，其實你係要攆過張徹嗰啲電影，你先可以知道點解會走個吳宇森出嚟㗎嘛。你有冇即係你一條咁嘅彈啊？唔好話彈散導演啦，即係你呢啲咩九十後、八十後咩邊個導演㗎呢個？ 唔係陳 木勝嚟喎， 陳木勝咧就會有心機拍啲嘅。我自己 嗱，如果你 喺度拍電視劇嘅時候， 你一早如果你起碼你 佢有啲版有啲， 你話你向吳宇森致敬，你起碼都要撈翻曬嗰啲陳冠泰啊、傅星啊、姜大衛啊嗰陣時嗰啲《紅衣官與方世玉》啊。嗰啲咁嘅戲，你先明點解會有雨心走出嚟㗎？ 講翻打擂台就有嗰種咁嘅感覺。 係啦，係啦，係啦，打擂台就有啦，係啦， 係。 所以係你想講咩啊？ 唔係，我想話咧，即係如果你五套入邊，我都係要推介一套。雖然我係掃毒未睇曬啦，激戰我冇睇，唔好意思啊。 係， 我都會推介《狂舞派》。點解？因為我即係從電影角度就係起碼個題材係有挑戰性咯。即係譬如掃毒。 哇真係呢香港呢啲咁嘅類似即係啲箭啊啲毒啊啲嗰啲槍械嗰啲真係實在太多。 嗱我咁樣話俾你聽我睇完狂舞派嗰個感覺 ,ok, 即係我不能抹殺佢有個誠意喺度嘅 ,ok, 咁呢啲咁嘅品種呢其實呢幾年每年都可能大多多少少會每一年都會走一套出嚟即係比如打擂台嗰啲咁樣啦低成本製作啦一拍出嚟已經有個定位了定位就是放棄大陸 market 嘅 ,ok, 淨係得個香港 market 嘅。但係都要你 back 返去一樣嘢就係話我睇完之後呢你俾成套電影嘅俾我感覺就係、是、都係 flat 嘅講真。即係我不能去從嗰套電影去話俾你聽究竟譬如電影嘅技巧啊。 你當佢係一個勵志片。 即係我覺得係我、哦、ok, 你睇完嗰個感覺幾樣嘢啦好簡單嘅啫啊你有吉屎喎、 哦。係。 你即係同埋個啊搵到個老闆夠傻喎、哦。即係夠諗咁樣 back 你喎、哦。跟住然之後你就可以拍到咁嘅電影出嚟囉。咁但係個電影其實即係值得講嘅嘢唔係太多嘅。ok, 當然啦我哋呢度好多個都撐過女主角啦希望聽日佢得獎啦。ok,Cherry 因為之前都幫過我哋以前做網台嘅節目做過一段好短短嘅時間啦。咁但呢啲係另外一樣嘢咁但係你純粹嘅到電影就。 咪即係未去到嗱、啊、當然我節目都有講個朋友有啲乜嘢好即係俾啲道讀啲聽眾。但係都未去到一個位置就係、是、哇呢套你真係要睇。 我舉例啦例如、啊、今年嘅即係奧斯卡係咪、啊、最佳電影唔係最佳電影但係攞最佳男主角 Dallas Buyers Club 嗰啲咁樣。喂你嗰啲都係低成本製作嚟㗎。 係。 嗰啲都係。 我睇咗啦。 嗰啲都係以小博大㗎。但係你睇完好撚多嘢俾你講㗎嘛。 係啊。 係咪我都講過啦譬如。 議題故事上面。 係啦。 埋 演員。係啦。 導演嘅選擇。 係啊。都有。你真係嚇死你㗎嘛大佬嗰兩個演員佢做出嚟嗰樣嘢。 係。 同佢嗰個真人完全你想象唔到啊。你睇人哋嚇幾多心機啊。 嗰、那個配樂配樂真係黐 線。係啊真係黐線㗎嘛。我哋已經冇聽就聽返早幾集嘅北上啦。即係咁但係你譬如你喺呢啲電影度你真係。即係咪我哋個要求定得太高 唔係我同埋呢即係再遠啲就係講即係憑呢幾套戲睇返香港嘅電影就係、是、你會好期望電影係會講一個都市或者一個城市嘅一啲訊息出嚟 所以另外呢、這個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囉 點解 呢啲係咪港產電影呢 係即係譬如你話狂舞派 ,ok, 狂舞派我覺得佢都可以反映到譬如大學生嘅某程度咁你話當然我哋希望最佳電影譬如成個社會見到啲乜嘢呢咁樣咁你話香港係咪冇題材呢即係我又覺得又唔係喎。 係啊， 即將香港有題材， 有題材大撚把。 係啊， 你要合拍嘅時候就變咗冇題材嘛。 係啊， 即係你變咗有啲人講唔到嘛。 係。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就咁拍香港嘅題材，你又驚唔收得啊嘛。 係。 咁咪變咗好似阿澤咁樣，咪拍喂鹹濕嘢 嘛。係啊。 即係呢啲成 係啦冇錯啦所以你呢個咪有個悲哀囉你今時今日港產電影嘅定義係乜嘢一定要講粗口啦一定要有鹹嘢啦 ok 咁你譬如話我、哦、紅 M 冇啊最多有幾個粗口咗咁我想同你講囉即係好多人可能未必認同我我雖然未睇但係乜嘢係一套港產電影呢喂而家嘅我只可以話同你講你嘅要求嘅 set 到低你只係要求一套電影喂有架紅 香港人做 有架紅 van 提一提大步你已經講得好撚 touching 啊嗰套已經係一套港產電影但係我話俾你聽我同張錦晴嘅港產電影嗰個定義同你一定係好唔同 咪更加呢、這個 係一套係一套有香港一個香港人古仔嘅一個電影 咪最感嘆紅 van 係佢源自網絡小說㗎嘛個創意係即係個創意已經係由互聯網嗰度勾出嚟即係已經唔係電影圈本身去諗出嚟嘅啲故事囉會唔會轉去講下啲其他獎項嗰啲咩導演啊演員啊 導演OK, 問下感情啦五位導演啦王家衛一代宗師杜琪峰就獨戰啦呢度真係獨戰啦陳木勝嗰套就叫數獨知撚善嘅呢啲淨係啲戲名就係 想死。 OK, 郭子健嗰套就叫救火英雄咁仲有林超賢嗰套就叫激戰。 我覺得呢啲題材我就會鼓勵囉。 OK, 雖然我冇睇過。 淨係你睇啲戲名 嘅。佢講炸曬香港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淨係你睇下啲戲名嘅貧乏啦嗰啲文字嘅。淨係個戰字呢喺五套電影裏面有兩套。個獨字呢亦都係五套電影有兩套。 上次威咗嘛咁食落去就啱。 係囉。 佢哋係咁諗㗎啦。 咁上次。咁吸毒有冇人吸毒上次收唔收得啊 吸毒冇个箭咯、 啊。喂喂，即系毒捻会唔会 OK 啊？ 毒捻可能得啊， 捻点解得？ 吸捻 箭啦， 打到你 吸 捻 啦，或者 喂，但系你会唔会添下呢个最佳电影啊？ 最佳电影 系 我哋贴下，我好嘛？点贴咧？系我哋股评委点谂啊？ 好啊， 系揣摩上意， 揣摩 系啊，你啱嘅啱嘅呢个 嗱，一代宗师。 大熱喎、 啊，大就應該係大熱噶啦， 係啊， 因為起碼有個法國攝影師喺度， 係啊，冇錯，個名唔 咁同埋咧，前期咧， 嗯， 你仆街王家衛咧，佢真係做咗好撚多 research， 係啊， 佢依個就真係唔係流，你講佢、 啊、幾年啦、啊， 佢、 那個、 真係做咗訪問， 係啊， 真係有心機睇，即係同埋佢想拍嗰樣嘢，咁我拍唔拍到咧就另外一件事，因為又係難拍嘅，佢拍中國功夫嘅二， 嗯， 佢唔係拍嗰種硬橋硬， 冇錯， 咁但係咧弊啦。去到呢個拍二嗰個位嘅時候呢，哎呀又走好又好似掹好似鬼掹腳咁，你就好容易成日都飄嚟飄去， 嗯， 慢鏡頭打嚟打去， 嗯， 咁變咗嗰個二，咦變咗好多套拳嗰個二呢就好似又差唔多喇， 嗯， 咁你話你又講返又講唔講通呢，又好似又俾佢講得通喎、 嗯、 中國功夫最終嘅二係咩呢， 係 又好似係咁多家都好似， 但呢 係有啲相通嘅地方喎，即係喺個武術武術嘅領域裏邊， 厲害厲害， 即係嗰樣嘢咯。只不過大家睇呢套戲嘅時候，就成 Q 日都覺得梁朝偉一代宗師 係 冇講啊，人哋都冇講。 章子怡先係啊嘛， 都冇講。 但你意會到應該係章子怡嘅， 都冇講啊。 OK， 王家衞係想好多好多個派別 嗯 嘅一代嘅宗師、 嗯、啊係。唔係我哋講過㗎以前。 係咪 係啊，其實佢做好多功課，同埋就係都係向七八十年代即係嚟咗香港開入武館俾人食完飯之後去鍛鍊下身體嘅嗰啲。 係啊， 嗰啲就真係宗師啦。 係啦冇錯啦。再去返大陸。 係一堆嘅。 逐派逐派。 係啊係啊係啊。你睇佢嗰隻 DVD 佢有個 making 嗰個訪問 啊， 嗰、那個精嗰、那個精彩嗰個 好叻㗎嘛，佢電影啊。 系啊， 系系咪系？佢 真系噶，嗰、那个最好嗰个好睇几成个几两个钟头噶， 同埋真系演员真系去学。 系啊， 到阿梁朝伟都伤咗，虽然佢咁少镜， 系 多戏、 嗯， 但系佢都真系有去学，即系喺个拍摄嗰个认真程度咧，咁又我觉得 OK。 咁你听完你讲咧，就应该佢赢啦。 咁但系出嚟就似，我觉得完整真系似咯。嗱，如果譬如第二套《西游降魔篇》。咁之前因為呢佢想配返個香港版，咁嗰時就 line up 一啲人，我都有份幫手最第一期嘅幫佢揀少少角色佢、 嗯、 再配返嘅、啊、即係你知星爺呀、 啊、 我口味要求 fresh 㗎嘛，嗰時都求 生面孔 生面孔生聲即係咁樣，咁但係你生聲你有冇時間先，咁呢個我唔講啦，咁講一套戲，咁其實喺佢諗嗰套戲呢，咁佢又有一啲諗頭喎、 嗯、 佢有啲仿效呢，好似外國再拍翻一啲 Marvel 嗰啲英雄片，揾、 嗯、 翻嗰個 beginners 係乜嘢？點、 嗯、 樣出嚟、 嗯？ 即係譬如唐僧，佢嗰、那個佢唔係普通做和尚剃頭嘅， 係繼續 唔想繼續啊，繼續係 唔係嗰個和尚剃頭嘅？佢原來咧就最係因為佢要佢嗰個敵嗰、那個嗰種叫咩慈悲嘅定力，係佢撩到孫悟空好嬲佢，掹曬佢啲頭髮。即係每一個角色咧，佢想揾翻點解個 come out 係變成，係啦， 即係變成咁嘅。 咁有趣嘅咩？我真係唔知喎。 係 啊，但係佢同埋每一場戲咧，佢嗰個控制嗰個表演咧係控制得好。 OK， 只不過欠奉嘅咩咧，就係成個戲嗰個整體性個 development 係爭咗少少嘅。我自己覺得，如果佢下次再搞，我覺得。即係最驚佢係跳唔出個框框咯。 其實如果你講， 好多人會講，演員一做導演就會係咁噶啦，演員嘅角度睇。但我其實佢開始想跳呢個框框。 係，其實好多好多年前咧，星爺嗰個《西遊記》咧，重新寫過嗰五百年金，即係前世今生嗰個咧，嗰、那個劇本咧係好嘅。 咁嗰個因為有阿劉冠偉喺度啊嘛。 係啊，咁但係即係如果嗰個重拍咧，即係其實嗰個係一個幾好嘅。 嗰陣時劉冠偉就係因為佢星仔嗰陣時，我聽翻就係、是，就係、是、佢想拍 特技片嘅。 嗯。 咁但係劉冠偉話：，哇，未撚啊，大佬，冇錢啊，拍得。 所以就扭個劇情。 我哋就扭劇情，搞感情。 好嘢㗎，嗰個劇情。係啊，同埋即係少有咧，喺《西遊記》嘅電影裏面咧，係捉到孫悟空嗰個神髓嘅，喺當年嗰、那個，因為嗱最嗰、那個最多就最多人，好多人都做過孫悟空嘅、 嗯， 但好多人都捉錯用神，就係、是《西遊記》個孫悟空就鵪鶉啊、鬼馬乜乜乜啊、成整蠱人啊， 整個人 嗰係錯嘅， 係 嗰係錯嘅。 揾到個新嘅角度咯。 孫悟空，如果你睇成本《西遊記》咧，我有睇嘅，所以你不能 challenge 我嘅。O、okay? K， 我細個睇好睇《西遊記》嘅孫悟空，其實話俾你聽就係咩？喂！佢係焗住撈嘅啫嘛， 佢好撚鋸噶， 獅子山要放出嚟，同、 啊、 你呢個大佬叫呢個咁嘅師傅，我又唔願。 係啊， 屌你跟住嗰幾個師弟咧，就蠢撚過你，係冇人佢睇得起嘅。係 ，OK， 即係佢有個嗰種睇唔起， 鋸撈呢就 個 心理 嗰種態度啊， 能力又高過 周星馳嗰套《西遊記》咧，係我唯一睇過咁多套，即係佢係有 真 係 跟翻呢個原著咯。 係啊， 即係佢係一個有能力嘅人。 冇錯啊， 屌你俾你班咁嘅廢 啊！喺度嘥鳩個時間就焗撚住，係啦，即係冇辦法金箍咒嗰樣嘢啊嘛，嗰樣嘢啊嘛。咁、嗱，喂，仲有幾套喎、 啊？嗱，我講先啦。嗱，我覺得咧就係、是、一代宗師咧就係、是。都係太大問題，就係、是、非王家衞嘅 fans 以我嘅、即係嘅北科嘅訪問， 你講下另外三套， 全部都係覺得好唔掂嘅。 OK， 即係好，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就爭少少。 係 咁咧，西遊降魔篇實在太冇香港，即係太過呢、 啊 這個我覺得比 唔，所以我接到呢佢嘅話盤，我唔 所以一，我覺得一二咧， 使背啦， 一二比咧， 係啊， 都係我覺得一二都評審都未必咁俾。 係 降魔派咧，就好似傑子所講，套戲咧。就爭少少， 又嚟，即係又嚟搞呢個好似啊！ 所以我覺得咧、最大機會咧， 阿林家棟嗰度叫咩啊？頭先佢講 打擂台， 打擂台，唔係又嚟打擂台， 唔係嗱，所以我覺得 呢次又可能未必， 未係， 我就係覺得唔係咯， 即係咪就係咯， 揣摩容易咯， 唔係啊！我話你講我同佢 fake 咗少少啊，即係佢始終未去到一個哇最佳電影嗰個 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咧，我覺得最有機會咧就係我未睇過激戰嘅，點解咧？因為個演員咧。就是因套係操 fit 佢嘛。 啊好嘢喎、 哦。咁你就係用返奧斯卡個角度嘅 話。大堆頭。 咪係啦大堆頭同埋。 出得大場面。 喂演員為咗套戲操到咁 fit 喎。 係啦冇錯。又有 啲。嗰種香港演員 下。落旗 feel。 係啦。 係囉。 唔係，但係你如果係因為演員操得 fit， 唔係即係 去俾佢 係咁嘅水平㗎啦，而家啲評委 即係好似舊時咁，即係舊時之間都有㗎嘛。 係 啊，你一做親殘障咧， 係啦， 就多80%。 係啦， 喂，但係而家你為到喂，屌你 係啊， 屌你人哋嗰度 又話台 荷里活，人哋減40磅。但系套戏真系好撚好睇啊嘛！ 咁呢套系 O K 啫，系嘛都冇 你条命。 喂，我真系我 佢哋真系臭臭埋埋。 我同意阿冯总呢、五套揀落去咧，呢套真系似大二。 嗱，因为咧嗱，我又 唔系嗱，一代宗师咧，我系唯一咁。我本嗱，如果你问我自己揀，我会揀一代宗师嘅。 系啦， 但我就好简单，我觉得一代宗师太过已经早啦。 系 香港人善忘啲忘記曬㗎啦 ，OK？ 上個禮拜嗰啲服務都唔記得啦，你仲忘記一代宗師呢度近啊嘛， 因此 我覺得呢度著數喎，近啊著數啲喎。 同埋咧，又以我 咁樣樣嘅咋， 我感受嗰個口碑咧，就好多人都話：喂，激戰，喂，值得入去睇喎，都話點解冇睇？ 勵志片啊嘛， 喂，哇，唔係，哇，打到好肉緊啊！ 我開頭咧，因為網上邊有啲咁嘅評論，真係走入去戲院支持下，咁我睇一場朋友張家輝。喂，屌！但系我睇撲你個街，林超然，你唔好啦，捉到一個咁勤力嘅演員， 係 可以為你套戲咁樣， 係 即係你唔好理為一為神功，二為弟子，佢都咁樣去操法， 係 喂咁樣減食係真係好撚辛苦， 喂爭啲死㗎，即係唔係聽翻張家輝講， 佢要齋佢要操埋， 係啊 打埋啊嘛，係咪先？喂，你大佬，但係你咁樣齋。擠落去，你點解我會話佢咩咧？唔係佢太堆砌嗰個事情， 冇錯啦，冇錯啦， 同埋堆砌佢將覺得慘嘅元素擠咗落去先。 嗯， 首先咧就係你舊時威過攞個拳王，但係而家 薄 啦嗰個張家輝啦。OK， 一個失婚又要帶住個細路，個嘅阿媽。 咁啊呢個又係一個苦主啦，又一個慘啦。我、另外一個舊時賺好多錢，洗老豆錢嘅，但係而家冇得洗啦，自己要焗住打工啦。一個嗰個彭咩矮話 嚇，唔識啊，講普通話嗰個又係 嗰個。喂，你擠落去，喂，你要諗下點樣通翻佢。 唔係，佢直情好似一個藥材鋪咯，你睇得出㗎，就係話堆砌嗰樣嘢，得執藥咁樣執啫嘛。 系啊， 执晒嗰啲全部大路嘢摆晒入去。 你唔系净系猛火煲噶嘛，大佬。 系啊， 你点样煲法个时间点样 得好好 法，系咪先？ 系啊。 咁如果你系咁，你执晒啲药猛火煲， 系啊， 煲捻到佢得翻三分一水，饮捻死你啊，大佬。 系啊，即系搞唔掂呢套。 即系唔得噶嗰啲煽情位，即系你谂住摆个细路， 系， 咁你就会煽到你情，好硬啊 ，OK， 真情啊。 喂，嗱，我哋冇時間逐樣講啊，但我哋嗱，我哋揣摩多一個啦。嗱，電影最佳電影我哋揣摩完啦。阿的有冇預測啦嘛？嗱，咁我哋揣摩多，喂，揣摩簡單過嚟揣摩啊。 蘇東係一定唔得噶啦，因為太電視劇啦。得啦，講完 係嘛 ？OK， 好。 咁啊，講曬佢。你想講最佳男主角定女主角？ 哇，嗱，呢個冇得嘔喎，嗰五個真 係。 係 啊。 誒，女主角。 女主角啲啊。好，我哋揣摩埋女主角。 嗱，點解咧？女主角 OK 五個嗱，第一張字一代宗師啦，第二湯唯。北京遇上史亞圖 ，OK， 系 第三 狂暴派， 狂暴派，第四鄭秀文盲探， 系 阿爆姐 ，OK， 爆起淨係僵尸 ，OK， 啊 ，OK， 僵尸嗱，我哋大家冇睇嘅， 咦，我净系 冇得襟命， 我净系僵尸冇睇啫，我细个都有睇， 嗱，爆姐咧就攞过噶啦， 系啦， 佢咁大年纪，我哋咪唔应该俾佢啊 ，marketing 角度就应该系爆姐噶啦， 爆咗，爆姐香港 好派。 颜卓玲有冇得做咧？嗱，呢个 系啊，做啊，有啲前途啊。 唔系，我唔知佢边间公司嚟噶， 系咪先？本土我哋咪应该俾佢啊？ 未必喎， 佢应该俾咗新演员佢。佢有另外有。 我觉得冇理由咁快俾佢喎。 盲探啦，郑秀文 有啲机， 勤力噶，有啲机， 有啲机， 但系好似咧， 但呢套 我睇到嘅咧，就系好似佢有少少未发挥到冇旧时之前。佢哋拍孤男寡女係咪 就 嗰度就嗰個發揮情 唔係呢套戲太 gap 啦實在係。 即係爭啲嘅。好似阿賭Sir呢次同阿魏家輝合作就係。好似玩嗰隻溝味呢爭咗。 窿咗啊。 少咗佢哋一啲溝味嘅。 嗱鄭秀文做得係好搏命嘅最近嘅。卜卜到盡㗎啦基本上係。 但係我哋見到嗰個導演嘅 frame 得佢緊要得。 係。 佢少咗啲發揮空間嘅。 咁最後又得返兩條北妹嘅喎。 湯唯呢咁有啲 acting 睇嘅。 係。 我覺得。 本來就政治唔正確但佢當一套戲北京喎會唔會咁。 係啊冇錯。我覺得都係今次都係要揀北妹。係啊。 你湯唯話曬都係。 有政治壓力㗎嘛。是不是政治正確喎應該。我揀章子怡啊屌。 點解呢 章子怡我覺得佢係稱職嘅但係係咪有個好 sparkle 睇到又唔覺。 章子怡。 所以我懷疑評審。 啊都唔係啊。 佢可能會。 周永康落咗網啊。係啊呢樣嘢呢樣要計埋。 得啦。 係啊如果早一年呢應該係佢攞啦。應該係佢攞 ,ok。 我都係。 所以可能呢 湯唯有啲機會。 巧慶呢 係。 呢次就係最佳新人同最佳女主角都係同一個人。興啦啩。 好。 就下。 係。 喂好啊呢個我哋開心啊。 開心。 我哋 rack 下全刷呢個顏卓嚟㗎啦。 抽水啊。係啦抽晒水啊。 ok。如果佢攞獎我哋就係咁播嗰條聲囉。有嘢同我哋記得獎你。 足球鞋 系咯，多啲车留言 啦。 咦，我哋不如一齐播翻佢，查一查佢好。 好啊， 喂，好啊，即系摆翻嗰条声上去先，我哋。O K， 男主角就梁朝伟， 系 哇， 小气得滞啦，你冇乜发挥又好难选你嘅。 系 古天乐扫毒，刘青云 呢五条友真系好烦啊，真系。 烦啊！ 即系喺佢嚟讲，又手到拿来嘅。 系。 即係就青雲呢就有啲發揮嘅咁啊秋生呢葉問咁啊雖然係低成本製作咁佢呢就是、中規中矩咁同但係呢都係唔夠即係佢比較係算係佢即係拍佢年長葉問嘅嗰個部分我覺得唔夠啲戲劇本嘅設計唔夠戲俾佢做， 係 即係雖然佢串曬成個戲，但係唔夠戲俾佢做。 嗯， 家輝啦就練大隻， 係 如果你計戲嚟講呢，如果家輝呢佢數獨呢就反而我覺得好過激戰嘅。激戰呢佢都聰明嘅，佢揾到 但冇提名喎，數獨佢冇提名喎。 咁佢得五個啫。 係啊係啊。 你兩個係咪？ 係啊。 嗱我覺得呢 係啊 係 啊。 第時候呢要俾古天樂啦。轮胎轮，第二时候要俾佢啦， 系、 哦、要俾佢啦， 又有啲道理喎。 古天乐咧， 佢好似冇攞过， 几难喂提名都少啦，古天乐。 但系佢啲戏真 系 好啦， 系喺数独里边， 哇，好难谂喎，张金靖。 我谂翻佢嗰个戏， 咁都冇谂到， 因为数独重戏嗰个应该系加辉，加辉系因为系大家一齐。警惡情奸，但係咧佢就係、是， 所以咧，如果家輝提名咧，你俾古天樂唔俾家輝咁就講唔通嘛。嗱，而家家輝唔喺數獨嗰度，咁咪俾古天樂咪 O K 啦。 嗯， 係。而青雲， 我真係冇立場啊！呢度呢五條友真係，係啊，我就係好希望下一屆唔好再係呢五條友，或者換少少啦，真係擺個張錦晴上去，我一定。 唔好啊嘛，你最多咪都係換個劉德華啫。 屌啊！唔好搞啦。 都係咁。 嗱，我哋就預測住咁多先啦，好難搞其實，即係香港電影金像獎，我諗唔係我哋強項去講，真係搞唔掂。 唔係，我頭先我哋分析都好專業，我覺得。 係嘛？係 啊。 係嘛？希望大家。 我張相喺度啊嘛， 係啦，希望唔係點樣掹佢上嚟啊？真係。咁啊，係咯，咁啊，我諗大家睇下最後嗰個結果 係。再補充啦，睇完之後。 我哋嗰個預測係差唔多係咪一樣啊？ 我相信好多人會 post 喺北上 Facebook group 嗰度。 OK。係 啊。 因為我哋咧預測咗佢哋有咩原因得，有咩原因唔得。 係啦，冇錯，冇錯。 今年係咪 TVB 搞啊？又係個電影金像獎， 係應該係啦。 唉，真係係啊，好慘啊！咁啊，都會想知下啲結果嘅。咁啊，係咯，大家留意一下咯。 係 嚇，咁我差唔多噶咯喎。 下個禮拜復活節， 咁又點樣？ 有冇節目？ 有冇咩節目？ 北上頻道。 北上頻道啊！ 東莞未復活， 我有機會又唔喺香港。 係。 咁就到時再講啦。 好。 係啊，睇下點樣先啦。 好。 咁我哋就最後咧就。送上硬出靈嘅 作為支持， 支持下佢，係嘛？ 同埋我知道點解頭先我咪問你點解北上會講香港電影嘅？ 係 香港電影咪北上咗咯？ 唔係我北上，解得通㗎， 北上解得通啊！ 係 北上， 唔係嗱我嗱，你想唔想知下硬出靈少少嘢啊？誒，橫掂都 over 啦， 係講下少少。 唔係我嗱呢個咧，真係我又要講啊！即係坐喺我前面呢個阿的總嘅好嘢， 佢溝過佢。 唔係，我哋有一年呢就係、是、我哋話我哋足球頻道呢就揾女主持 ,ok, 咁然之後呢就身邊又冇乜女㗎，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好多女㗎。咁阿的總呢就好叻㗎，佢就有一日就走咗去呢、這個 動漫節囉。 動漫節喺街度嘅 ,ok, 咁呢好多女㗎，你知道好多靚模㗎嘛。啊，唯獨嗱呢、這個就真係眼光啦，即係的總嘅。唯獨真係只係揾咗佢一個㗎。冇第二個，我哋冇話揾第二個上嚟傾嘅，就係揾佢。 係就係揾佢。 咁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咧我就揾咗之後就安排咗啦。 見一次。 我有一次就喺中環同佢一齊飲嘢啦。咁啊同佢傾完偈，啊我就知道，哇呢、這個好，佢係好有嗰種氣質嘅，佢唔係靚女又唔係性，同埋佢個黑係好，同而家狂舞派咧。完全係 matching 㗎喎，係 啊， 嗰時應該得14、15歲， 我記得佢14、 好細個嘅，但係佢已經同我講啊，佢即係第一次同我見面，佢就話我好鍾意做戲，我好鍾意跳舞，唔讀㗎啦，書唔讀㗎啦，總之就係我真係好鍾 意表演呢啲， 好鍾意表演㗎嘛，我總之我係鍾意跳舞，鍾意到爆嘅，即係因為我問佢究竟係大家了解一下咁樣之前處理囉，咁然之後即係同而家今時今日嗰個顏卓玲係即係好似 match 翻同，唔係套戲都係冇， 所以佢喺套戲入邊佢做翻自己 嘅， 係啊， 都係喺度又講多少少， 冇所謂，屌，話真係，係 我希望佢真係唔好俾呢個市場荼毒咗佢自己， 係 好多好演技嘅人咧，慢慢因為嗰、那個喺個市場啊，因應個市場做一啲公司上啊、公關上嘅社交啊，跟住慢慢磨滅咗佢嗰份真。 其實佢呢幾年咧，感情佢呢幾年都係幾一條正軌嘅，即係你睇到佢，譬如話你唔見到佢好似其他嗰啲僆模咁樣啦，有好多就係為咗做啲紙上明星啊，或者仲有啲副業啊， 佢拍， 但你睇到佢，譬如話啦，其實佢有啲香港電台嘅 香港電台嗰啲劇集 啦，拍得。錯㗎 ,ok, 埋就係佢 佢接嘅廣告其實有啲就算有啲硬照啊，或者係廣告，你睇到佢係揀過啊， 嗯、 即係同埋佢交到貨出嚟嘅。呢個其實一個好有 potential 嘅演員嚟。 我唔識點樣同你講。 咪繼續睇，即係好似 但當 講咯， 即係 唔係因為佢仲係好年青， 係啊， 唔好行錯路啊，主要 係啊， 佢係有能力可以做到一啲唔係花樽嘅嘢嘅， 同埋慢慢嚟， 係啊， 唔使急。即係我覺得要我提嗰樣嘢就係要順住自己去， 嗯， 因為咧唔好夾硬去扭咗， 係， 同埋啲導演又係啲老細又唔好夾硬去將佢扭咗佢，扮突破，扮有突破，喺度毀滅佢 ，OK， 即係好大鑊嗰樣嘢，點樣去順住依個玉石慢慢雕， 冇錯， 磨佢，佢自己係咁，啲老細係咁， 係啊， 咁就香港電影有救啦。 係啊，我哋啊試下啊揾次啦，嗱都係其實懶嘅啫，我哋其實係啱我哋頒獎前都有諗過就捉阿 Cherry 上嚟嘅，咁但係就又係夾唔到時間啦，咁啊睇下頒獎完之後啦，等阿的總安排一下啦，我哋揾次有機會啦，捉阿 Cherry 上嚟，咁大家聚下舊，然之後又可以做翻個訪問， 好， 咁啊最好啦， 世界盃 啦，咁啊暫時就訪問未有住就。聽下佢條聲先啦，咁最後就送埋一隻歌俾大家嘅，呢隻歌咧係特別送俾阿卡妹嘅，卡妹就好中意嘅歌，尋晚同佢講咁啊點唱，咁咧就一隻 容祖兒啊， Shakira 咩冇品味，卡妹係卡妹唔會咁冇品味， 你知 收皮啦，又容祖兒，好成日提啲咁嘅名唔得啫， 佢咁播啊， 垃圾狗屎 ，OK Shakira，OK，Spotlight， 咁啊，下禮拜北上頻道再見，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Boy meets a girl behind a wall, piling up the bricks, hoping they would fall.Turns, leaves her old boyfriend and crumbles in his arms. And if they wanna make me pay now, then don't mourn, 'cause loving you was never wrong. Here is my life in the spotlight, and it's pretty.Blind. Busy for a while, laying golden eggs. Some just want your money, whatever they can take. But you're your own man, don't need anyone else. You're here because you want me and not for what I make. Hey, they better know if there is a price to pay now.Want to, 'cause what we got is just so real. They can